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今天是第6天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对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 对，到这个时候呢，很多媒体啊已经开始在盘点过去的这个假期。 是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时间过得很快啊，11长假呢，这已经到了最后2天了，今天是第6天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对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 对，到这个时候呢，很多媒体啊已经开始在盘点过去的这个假期。 手机一旦丢了的话，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了。 这其实是深度的手机依赖，也可以理解。你说现在这一个手机上啊，公交卡没有的时候，那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要说丢东西啊，现在最不能丢的是什么？ 手机啊。 手机，这丢什么都不敢丢手机。这手机一旦丢了的话，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了。 这其实是深度的手机依赖，也可以理解。你说现在这一个手机上啊，公交卡 适合一些使用的常识。那今天呢是国庆节的第6天。 对， 那我们呢就按照往常的惯例来跟大家呢说说关于手机的话题啊。 头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山顶吹吹风，人们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习惯很用力的生活， 那既然说到这个丢东西啊，虽然大过节的说这事儿不好，但是呢不说也不行啊，警钟要时常敲响才行。 对，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万一手机被偷了或者丢了，我们该怎么处置，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手机。 哎， 保护手机啊，您自己该怎么做防护，让它别丢，什么搁在贴身的兜里啊，加点防护啊，这些我们就不说了。我们重点说，如果您的手机真的不幸丢失被盗以后，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至于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个电器的丢失而进一步的受损。 嗯，要说现在的智能手机啊，真的是非常智能和先进啊。 嗯， 基本上呢都有这个密码啊去锁定啊，包括有一些指纹什么的。但是呢，还有些人，特别是我们经常听节目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太习惯使用这些，或者说压根就不会使。 对，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呢，哎呦，设一堆密码倒是贼也不知道了。我有时候也忘啊，他用着用着每次还都得再输几个，他觉得麻烦。我身边见到很多老年朋友，那手机就是用安全专家的话来说，裸奔啊，既没有任何的手机防护的软件，也没有通过什么密码啊指纹啊来进行保护，这些在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社会里啊真的不行。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您可以选择有指纹的这种智能手机，这样的话呢 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相对来说会方便一些。 嗯， 不管是开机啊还是一些智能支付，都可以通过指纹扫描的方式。 对， 甚至现在呢还有更先进的，可以通过这个脸部识别等等啊。 嗯，苹果新推出的这叫 Face ID 啊，就是直接拍您脸部的一张照片来识别出来是不是您。但是这些也都有一个安全机制，在于什么呢？您手机如果很长时间没有用了，或者进行了关机再重新开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它还是会要求您先通过密码来进行一个确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谈到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了啊。您首先如果说真的担心自己的记忆力不好，可以把手机的密码写在一个什么地方，家里一张纸啊，一个记事本啊，但是切记不要把您既有密码的这个纸和您的手机放在一起。这东西您就是家里头固定找一地儿，那本书里头夹着，您记住了随身。您说您这一个写的密码的纸片跟手机搁在一块儿，那要人家一锅给端了顺走了，这不全白瞎了吗？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啊，怎么设置我们手机的密码。那现在呢请大家把手机准备好。 哎，如果您的手机没有设密码啊，无论您是苹果系统还是安卓系统，我们的手机里面都会有一个一般来说是带着小齿轮的那么一个标志啊，叫设置。您点一下它，进去呢就会弹出设置的一大溜菜单，这里面一般会有一个选项叫做通用。进到设置里面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菜单叫通用啊，一般都在这里面。在通用的再下一级菜单里面，您就会看到有一个写着安全啊，或者直接你就写得很明确，什么密码设置之类的这么一个小菜单，您再点进去，它就会让您给您的手机来设置密码了。如果说您以前从来没有设置过密码，它现在也会弹出一个密码框，这会儿您不用选，直接点确认。但如果要您输入新密码的时候，您一定啊想好一个数字，或者现在有更安全的机制，我们可以把这个简单密码它有一个选项切换成复杂密码，那就是结合了字母、数字，甚至于大小写不同啊，这个密码的机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进行一个设定。但前提是您要把您设的这个密码啊牢牢地记在您的脑海当中，因为将来除了您别人可就都没有办法打开它了。 嗯，不管是密码也好啊，指纹也好啊，还是脸部识别也好啊，那么根据您手机自身的情况，您呢可以选择最适合的一种方式来保护好自己的手机。 对， 那我们已经保护好手机了，但是一不留神还是没保护好不知道放哪儿了，或者真的是丢了。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处置一下，让我们的手机当中的信息不会被泄露掉？ 这点也很重要。现在同样啊，无论是主流的这个安卓系统的手机还是苹果系统的手机，一般呀它都有一个自己的账户啊，这个账户呢可能是由这个手机的出品方提供的，可能呢是您自己注册一个基于这个谷歌系统的这么一个安全账号。您登录您自己的账户，设定您自己的账户密码之后啊，您的所有关联在同一个账户下的电子设备就都可以在电脑啊、 pad 呀、手机啊任意一个终端上去进行登录了。即便说您的手机丢失了，您也可以找别人借一台电脑啊，或者借一个什么机器登录您网上的一个账户，进去以后就能看到自己的这个手机啊。有的呢，如果您把这个我们手机的定位功能打开，那是直接能够在软件的界面上看到您手机的大致位置的，一般来说这个误差会在 方圆500米之内，就它会在地图上显示一个点，这个点周围500米之内肯定是您的手机所在的那个位置。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于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其他的这些客户端，电脑啊、pad 啊什么的，远程操控，把您的那个手机啊进行一个锁死。也就是说，手机虽然丢了，但这个手机无论落到谁的手里，它都没有办法再去打开手机看里面的任何东西。甚至于如果您确信啊，您的手机没有机会再找回来了啊，彻底的和您说再见了，哎，这个时候怎么办？您远程通过这样的设置，把您手机里面的所有信息全部擦除。擦除以后，那个手机里面的东西啊，任谁也恢复不过来了，这是一回事。另一点就是，拿到这个手机的人，他所拿到的其实就是一个金属零件的固体啊，没有任何用处。就是我们其实真的应该做到每个人都给我们的手机做上这样的一个安全设置，使得那些不法分子能够意识到，我偷手机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偷了以后我没有任何途径能够从中获利，这样的话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再去干这样不法的勾当了。 嗯，目前呢，我们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啊都是具备这种，目前我们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呢其实都是具备查找手机的功能。那么如果您的手机啊找不到了，或者确认是丢失了，你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远程锁定或者是擦除数据的这个方式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您的信息安全。 对， 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手机啊，我们尽量呢通过这样的设置方式把它保护好。但是如果说我的手机丢了，但手机虽然不能用了，痕迹也都被我去除了，可是他要是把我那个手机卡取出来拿走，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呢？ 哎呦，太会了。现在您要知道啊，咱们很多软件 APP 在使用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安全机制，就是发短信来验证，对吧？给你手机发一个验证码，然后在那个 APP 里啊或者网站上把那密码输进去，您才能进行后续的操作。如果说您手机丢了啊，手机是给锁死了，人把您那卡抠出来换在他自己的手机上去接收本来是发给您的那些只有您能看的验证码那些信息，同样会给您的财产带来很大的这种危险。 那就没辙了吗？ 太有辙了啊。如果手机丢失，我们说两条路。一条路啊，发现丢失了，第一时间打您的运营商的电话，跟人说我这手机现在丢了啊，临时挂失，锁死它的一切功能。当然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这个通信运营商会给您进行一个很严格的，我们说身份的识别，确认是您本人，他可能要核对您的身份证号码，甚至于可能要您过往的一些通话记录都给谁打了，人从后台来进行这个核对，这都是保证您安全的机制啊！我是亲身的经历过这个环节的，您千万不要对人家的这种安全的这个审核有一些不耐烦的态度，那这些其实都是真实的在保护您自己的这个信息的安全啊。另一条路，我们的手机 SIM 卡拿到的时候，另外我们的手机啊，您去买了一个手机卡插进您的手机里，第一次用的时候，其实您就可以进入到您的手机，同样也是我们所说的设置安全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 PIN 码设置。这个设置虽然是通过手机来操作的，但它其实是把这个密码直接写入到您的 SIM 卡上的，也就是说，这是对您的 SIM 卡的一个额外保护。别的人无论是谁拿到了您的手机卡，他就算换一个手机，想插到上面去，插上去以后，他就会要求您输入这个 SIM 卡的 PIN 码。这个 PIN 码出厂的时候，其实人家都设置了，默认0000或者1234，但您千万不要就使这个数啊，一定换一个您自己认为妥帖的四位数的密码。这样的话，即便您没有打这个客服那个电话去把您的手机进行挂失，短时间内这些坏人也没有办法把您的这个卡给进行破解。 嗯，这就是手机包括我们的 SIM 卡的双重保护啊。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对于安全信息的保护，那么对于拾到的人来说呢，就是一堆废物， 对， 就是没用的东西了啊。好，这是在设置功能上对手机进行一些保护。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使用上的常识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如果您忽略的话呢，很可能呢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是，我们其实现在啊，智能的这些终端都越来越智能啊，就是用我们过去80年代的话，就跟那个傻瓜相机刚一出现似的。以前相机呢得多专业的人才会，什么光圈啊、快门啊，后来有了傻瓜相机，你就负责按下快门就行了。现在手机在软件设置上也是考虑到大家的这些困惑，我哪知道怎么保护这个保护那个呀？ 哎，人家就有这个手机的安全厂商推出一些专门的安全防护软件。 嗯，其实这事儿吧，我觉得就不公平哈。你看那个傻瓜相机出来叫傻瓜相机， 嗯， 那手机其实也是越来越简单了，非叫人智能手机。 你是觉得相机亏了是吧？ 对呀、啊，要么都叫傻瓜，要么都叫智能是吧？ 是，其实这辩证法我跟你说，傻到一定程度就是智能啊，大智若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嗯、他们可以傻，但是咱们不能傻啊。 哎，这个智能防护软件还是要推荐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是我知道，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使用这个安卓系统的还真是更多一些。 嗯， 因为我觉得也是儿女们考虑到啊，有时候老年人可能接受这个新东西困难一些，苹果那个系统呢的确啊好是好，但是呢它有很多自己很独特的这些设置，很多时候直接初上手很不容易。 嗯，重点是安卓系统的都是国产手机，价格上我们可能更能接受一些吧。 那现在安卓系统也有好多可好可好的那些机型了，比如说你用那我看就不错，比我这就好得多啊。但是呢，这些机型您使的时候一定注意啊。安卓系统呢，咱不是说人家不好啊，这个系统本身它是一个开源性的操作系统，它的代码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各个厂商都可以基于安卓系统的这个大的框架去设置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品牌啊，有自己的一些特性的一些设置。你说华为有自己华为的系统，三星有自己三星的系统啊，国产的什么魅族啊 OPPO 啊都有自己定制的这个系统，但根儿上它都是安卓这一套系统。 嗯，说白了讲呢，就是安卓智能手机和苹果相比较而言的话呢，它更容易受到一些恶意软件的感染，是吧？ 它所有代码都是面向世界公开的、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使用安卓手机系统的朋友，就是尽量要下载一些 对 适合自己手机的软件。 对，必须要有啊。我们说国内的这些大的杀毒软件的厂商，原来在电脑那个时代啊，包括像金山呀、包括像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腾讯呐、百度啊等等，这些都有自己的这个手机的安全防护软件，一定您要下载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把那些什么钓鱼软件呀、木马，就是可以盗取您的手机当中那些密码啊、信息啊这些东西都进行一个拦截。有这个在，您的手机的这个安全性会大大的提高，一定要装。 嗯，除此之外呢，当手机的系统它需要你更新的时候，该更新得更新啊。 对，我们经常有听众朋友在我们日常版的节目当中也会提问啊，说这个什么什么手机又出了新版的操作系统了，我听 该更新得更新啊。 对，我们经常有听众朋友在我们日常版的节目当中也会提问啊，说这个什么什么手机又出了新版的操作系统了，我听有人说什么这个系统装完了以后又掉电掉得特快，然后手机什么发热什么的。我以前不是也在节目里跟您介绍过吗？我说您等等，别太着急啊，这软件刚一出来的时候呢，您过个一周两周看看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反应您再装。如果说有，人家马上会出相应的这个更新包。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您就始终守着您那手机的老系统不更新。为什么人家要出新系统啊、嗯、就是旧系统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漏洞，有的漏洞是威胁安全这个级别的，人家厂商自己知道，您说黑客就不知道吗？人家出这个软件就是为了把这个漏洞堵上。如果您要是永远不去更新您的操作系统，那就等于是您啊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说胸怀敞开去迎接黑客的这个偷袭的这些权了。 嗯，那心得多大呀。说到这个更新啊，其实不光是手机的更新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老的传统观念包括一些知识的更新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这些知识的更新常识的更新您能够做到的话，相信手机的更新你也就明白了。 哎，对对对，自己还是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意识啊，不甘于落后时代啊、 嗯、 就可以。 那么说到保护手机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提示大家有一些所谓免费的 WiFi 呀、啊，您不要随意点，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不知道的什么链接啊，写的大红包什么的你也不要随便点。 是，现在咱们手机的这个流量啊，经过几次在咱们这个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运营商都纷纷的降低手机的这个流量的资费。现在实话实说，这个资费的价钱已经跟您在家里用那个宽带啊差不多了，很便宜了。我就看到身边，就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年轻人其实这个更多，就到一个地儿，你说吃饭也好啊，进个什么酒店也好啊，什么娱乐场所也好啊，有 WiFi 吗？有 WiFi 吗？有是有，我之前节目里就说过，您只要接到人家的那个 WiFi 里面，如果对方是一个 真的怀有恶意的啊，又是一个这种我们说高手，您的这个手机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暴露在人家的后台里面，那个 WiFi 除了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知根知底的这些地方尽量不要去用，更不要去使那些什么软件提供的蹭网，你知道吧，它是把那个大家的那个密码都汇总到一个地方，然后从云端下载下来，只要你去使，哎呦，你就可以好像挺好免费连了。您知道那头是谁呀？您知道控制那个 WiFi 的是什么人呀？这些便宜尽量不要去占啊！当然我们说一些公共的大型的什么连锁店呀，我们身边很多你说快餐店呀、咖啡店呀、商场啊、游乐场啊、银行啊、医院呀，现在因为都考虑这点，大家都会设这些，这些地方人家这个咱们说大品牌哈哈大店不至于在这些地儿上做文章，但是那些小地儿的那些网我真的不建议您蹭啊，就用自己的流量其实挺好。 对，说到这个网络啊，现在移动也好啊，电信也好，联通也好，都推出很多套餐，其实还是很实用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说，你在外面你不太可能说老看视频啊什么追剧什么的， 对， 那么相应的差不多的这个套餐当中的流量足够您使，所以您没有必要去所谓的蹭网。 对，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免费的一些 WiFi 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随意点接链接，当然这个链接您可能看的都挺吸引您的， 对 啊，动不动就写什么免费送您一这个或者给您一个那个，什么点击开了之后就收到一大红包， 对， 你想啊，天上哪那么多馅饼就砸您脑袋上了呢？ 这点我们的安全专家、网络防护专家多次的讲过啊，无论您是说微信上收到一个什么什么链接啊，点击或者是诱导您再去进一步的分享，或者是直接给您发送一个手机短信，短信里面您直接就看到，哎呦，这是一个网址。咱现在手机大多数都是智能机，您在这个短信里面它那链接下面自动就会有一个小黑道或者小蓝道，那就表示这是一个超级链接，您手指头一碰它就自动连到那个网站上去了。极端情况下那些恶意网站是能够在您这么一点的情况下都没有后续再去输入任何东西，他就已经开始窃取您的信息了。有的地儿还是说您后续输了什么密码啊、账号啊才会偷东西，有的那些极其险恶的那些网站是真的存在，您一碰这边东西就已经走了。所以咱们的专家多次说过，陌生来源的短信根本都甭打开看，直接就给删了，顶多打开看一眼，千万别点的情况下一看有链接诱导我去点直接删除，千万别信。 这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哈，叫网络钓鱼啊。希望咱被别人钓了去啊。 对， 但是呢通常是这样，就是一般的我们看到一些陌生的文字啊或者是数字的时候呢，恐怕我们不会去碰，那么有一些呢它很坏，跟你写一些特别吸引你的东西，比如说免费什么什么什么、买什么赠什么什么，或者什么跟钱有关系的，让我们觉得好像能够占到便宜的，往往是这些特别能够诱导我们去点，那么越是这种你越不能碰。好，那么刚才呢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主要是怎么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啊。首先一点呢就是尽可能的尽量的看好咱们的手机，让它别丢。第二呢就是该设置的得设置，那么该更新的得更新。还有呢就是有些呢必须得有，有些呢是不能碰。另外就是多掌握一些相应的常识和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 手机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一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啊，我们再继续帮助我们的帮友们答疑解惑， 一会儿见。 我多么想你也长大，亲爱的爸爸。

你要是没人教的话，您都不知道从哪儿下螺丝刀，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缝隙可以让您去找。 嗯，那今天呢，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手机故障啊。 嗯， 首先就是死机，动不动我这手机它就歇了。 嗯，其实这种情况不光安卓手机，苹果系统也经常有朋友会遇到啊。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过去你说来个手机，上它一堆的按键，开关呀、音量啊、各个数字键盘呀、功能键呀、设置键呀。现在可好了，手机是越来越简单，都是触摸屏，所有的功能都通过按屏幕就能够解决。我们要再看手机这一圈，好像除了这个开关键以外，有的有音量键，甚至极端的连音量键都没有啊。有的正面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home 键啊，就是直接回到主菜单键，有的连这个都没有。这玩意儿出点故障，我都不知道该去摁哪儿，重启不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教您一个特别简便的办法啊。因为手机的品牌不同，它各自设置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啊，有的是摁这俩键，有的是摁那仨键，这些您一个个记也太费劲了啊。反正手机上键也不多，当出现死机什么反应都没有的时候，您就挨个的试啊，两个两个一起摁，甚至于最后三个三个一起摁，顶天了您也就能摁着四个键，四个键一起摁，一定能让您试到一个方法，就是一起摁啊，摁一下不够，摁住了最短的是10秒钟，最长的苹果系统有的时候是需要在30秒钟以上，只要摁够这个时间，您就会发现您手机那个屏幕先黑一下，呼又白了，然后就进入到了彻底啊，我们说这个从最根部进行重启的这个过程。大多数的问题通过这么一搞其实都能够解决。如果说这样解决不了，它没有能够成功的重启，或者成功重启之后发现还是进不到我们的开机界面，那您手机就是真的出问题了，就该送出去修了。 试试， 咱们以前给咱们一同事试过，你记没记得，他当时下午已经在给那个就是叫苹果的那个天才伴去打电话了，要去预约了，临去之前在楼道里碰见我了，我说你先拿来给我看看，我转过身去，我故意不让他看见，故弄玄虚，装出一个很神秘的样子，其实就是 home 键和开机键同时摁了30秒钟，听听好了。 不带这么夸自己是天才的、啊、 省了跑了一趟天才，人家苹果自己那机构就叫 Genius Bar 天才 Bar、啊、其实这些问题是属于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解决的。 好吧、那试试就试试、 啊、试试没事。 好，这是关于手机死机的问题啊。 嗯， 另外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手机啊它自个儿跟那抽风似的，它不断的重启、不断的重启， 哎呦， 这是得了什么病了呢？ 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手机死机，我是一个很轻松的态度，你一提到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轻松了。因为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手机的这个软件里面啊有冲突啊，就是这个手机只要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有时候会有一些程序在后台自己启动，它一启动跟这个系统冲突，这个系统就打出来重新锁死，重新一开始再走一遍这个过程，用了20秒钟半分钟都不到的功夫，只要那后台那软件又启动了，打击又打回头从零开始，这手机您就算彻底没法使了。这种情况啊，有一个解决办法，我曾经试过，什么呢？就是抓紧这20-30秒钟没死机的那个空档，一个一个的删，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程序导致的，反正它在后台运行你看不见，一个一个的删，终有一刻你删到了那个捣乱的那个程序，把那个程序给删掉了，系统好了，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你记得你上一个坏手机我是怎么给你修好的吗？ 我不记得了。 你不知道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样给你修的、 哦、 修出来的啊。 好吧， 这是软件不兼容的问题导致的。但还有一种情况，为什么刚才我说我轻松不了乐不起来了呢？有的病毒它的特征就是这样，让您的这个手机不断的进入死循环啊，运行就重启，运行就重启，这种时候只能送到外面去进行一个刷机，也就是把手机里面所有的东西包括病毒在内都给刷没，重新回到真正的出厂状态，只有这一条路、 过去手机不断重启有可能是电池好像没装好或者是尺寸的问题吧、 也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是一般来讲出现在手机摔过的情况下，那就是接虚了，那个重启其实是因为那个电一会儿能供上一会儿供不上，那只要一断电，那当然系统就又从零 重新开始一遍了。这种情况呢，您看看那个电池那些弹簧片什么的，能不能给稍微的翘一翘啊，让它夹得紧一点，不至于出现断电的情况，这倒不是一个特别难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呢，我们掌握一些常识啊，知己知彼，才能收拾得了这个小智能手机啊。 是。 好，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手机卡顿，这应该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 你这我自己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啊，我有时候就看着它，我就觉得它简直就是派来浪费我生命的。这个卡顿现象呢，随着手机的使用，随着我们刚才上一时段所讲到的系统更新啊，不断的去进行更新。我们可能一个手机当初买的时候，它匹配的是它第一代的这个操作系统，后来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每年基本上各大厂商都会推出几个版本自己的这个系统更新，每更新一次，我们说打进去了安全补丁，这个系统的体积也就随之变大了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手机自身操作系统的这个软件库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电脑运行起来啊，手机的这个芯片运行起来力不从心的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情况，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呢，电池的这个寿命是要受影响的啊。去年曾经这个爆出来的大品牌的这手机的这所谓降速门啊，其实就是人家自己做了一个设置，发现电池电力要不够了，他就主动的把速度调慢来降低电量的消耗，换取一个更高的续航时间。但是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您的这手机您感觉哟怎么运行的这么慢呀，甚至于看一些高清视频的时候开始咔咔咔咔咔的卡。这种时候啊，其实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告诉您您的这个手机该更换了。像我呢，当然是比较抠门了，大家也知道啊，我这为什么现在这么卡顿呢，我这手机都已经用了三年了啊。可能对中老年朋友来讲，觉得一个手机又没坏，用三年挺好的，该继续用啊。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电子产品，特别是智能电子产品，它更新有一个摩尔定律，这类产品其实两年是它寿命的上限，两年之后就算质量没问题，没有任何的毛病，都还能使，但是您的体验肯定会下降。因为两年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些软件程序包括这些视频的格式可能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 CPU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年前的产品是没有办法胜任我们今天的这些我们去处理的软件呀，或者我们的各种信息，定会下降。因为两年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些软件程序包括这些视频的格式可能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 CPU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年前的产品是没有办法胜任我们今天的这些我们去处理的软件呀，或者我们的各种信息的，这个没办法的事儿。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你现在有手机用了在九年的吗？真没有吧？ 没有。 不可能。因为什么？九年前的那个 CPU 搁到今天来，恐怕连一个开机的这个启动程序它都完成不了，它就已经自己要烧坏了。 但是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人啊，他们的手机呢有可能是儿女淘汰下来的，至少使用的时间可能是在两到三年之后了。虽然我们老年朋友可能用的不像年轻人那么勤，然后呢用的那些功能呢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但是如果您的手机真的出现了特别卡顿的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换一个吧。 对，这个啊，做儿女的您不能自己老永远想着出来什么新的就在那哭着喊着哎呦我要换肾呐，这个那个的。对吧，也给爸爸妈妈买一个稍微像点样的好点的手机，别老拿您淘汰的去给人家去。 说完了手机卡顿啊，我们再说下面一个也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使着使着吧，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触摸屏呢它不听话了，你滑了不动它了。 哦，这个其实有几种不同的可能啊，触摸屏灵敏度下降，有的是因为这个屏幕上啊脏了啊，蹭上一些油污啊或者水呀、我们现在用的这屏幕都是电容屏啊，一旦有这些异物，我们的手指放在上面的时候，这些触点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正确的我们说这个它感受到的这个变化。这种情况下您拿这个酒精啊，医用酒精75度以上的这种去仔细的擦拭一下这个屏幕，然后手咱们也不要在湿滑的情况下去触摸这个屏幕，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这个脏导致的，这是可以去解决的。还有一种情况，这个触摸屏觉得不灵了，现在啊我们大品牌大厂商这些手机的屏幕在市场上 总也是能见到一些假冒的、伪劣的啊、仿的那些产品。那些产品的那个手机，虽然说您看上去和这个正常的好像装好了没什么区别，但其实真装上您就会发现灵敏度也不一样啊，轻轻在这一碰，人家那儿他们说指哪儿打哪儿，那差的屏幕是打哪儿指哪儿，你听明白区别了吗？就在这跟着点头啊，指哪儿打哪儿和打哪儿指哪儿这俩。俩感觉， 好吧， 知道吧？ 你说的很有道理，同上。 别去那些不靠谱的地方，防范给您使用这些劣质的这些屏幕啊！如果真自己屏幕摔碎了什么的，一定去找这个原厂正规的这个途径。碰上那样的屏幕，有时候什么平整啊、按压的这个整齐都保证不了。更遑论灵敏度，说是能够达到人家原厂的标准了。 嗯，那你说我们平时手机上贴的那个膜会影响它的触摸功能吗？ 也会的，那个膜啊，有薄的有厚的，按压的如果不齐，里头什么有个小气泡什么的，也会降低这个灵敏度。其实咱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些手机，我跟您说啊，真的没有必要贴膜。要想要一个好的显示效果，对眼睛也有好处，就用人家原厂自己的那个屏幕。有的厂商他会在出厂的时候人家给你贴好一个，那个没有问题，那是人家自己精选的这个材质，而且是在无尘的车间里面去进行的操作。您想人家那车间的条件能跟您天桥边上5块钱10块钱贴那膜质量一样吗？ 这是触摸屏的问题啊。那么下面说到这个触摸屏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会被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于什么呀，就是一边充电一边操作我们的手机。那么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我这个触摸屏触不动了，那么是跟这个充电有关系吗？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咱们充电接着充电线的同时使用手机，这一点从人家厂家的设置要求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不会有安全隐患。但是前提有一个，您看看您那头插的那个充电插座是不是人家原厂配的那个。因为我们买一个手机一般就带着一个插头，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家里头一个，单位一个，家里头甚至于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吧。 嗯， 床头有一个，客厅有一个， 对， 那些都打哪来的？ 瞬间还得来一个。 是啊，不一定所有的那个头都是人家原厂配的，那个质量是不是达标有时候不好说。如果您买到了假冒伪劣的这个充电器，那么它的那个输出的电流是否是经过我们说啊这种滤波处理的，是否它那上都接地做了这些安全的这些保障，都不好说。我是真实的曾经啊看到过咱们同事用的那个不好的插座啊，就把这个手机线接到它那个插座，你再来摸自己的手机的时候微微的有点麻，实际上它是有点轻微的漏电。 哦， 啊，这些情况您想那新闻里面爆出那些冲着冲着电吧唧就炸了，实际过后去倒，真的这些都不是人家厂商手机的质量问题，都是因为使用了劣质的充电器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保证您说使用或者说充电过程当中绝对是安全的。触摸屏不灵其实也跟这个有关，它那边带来的那个电流，充电电流如果不是经过我们说滤波处理的，那有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给您的这个屏幕上带来一些电波的这个干扰，使得它不灵。还有一个情况啊，这个不是质量问题，是我们智能手机现在的这个充电不是简单的像我们想的就把这个电从充电器那儿引出两根线来，接在这边电池两根线就直接开始充了。人家里面是有智能保护电路的，缺电缺得多的时候啊，我们是大量的这个大电流急速的充，到最后电池快满了，剩那20%的时候，人家会切换成啊，我们术语叫做涓流充电，就跟你拿一个大可乐瓶子接在那个水龙头底下，你要想最快速的把它给接满，你是不是开特大，很快？但你开这么大，你试试看。你能真的把它接满吗？ 不能，全滋出去了。 对，永远到上头以后咕咕咕会冒出来。你要想真的让它接得平齐，一定得到最后剩一小段的时候把水关小，涓涓细流才可能真的把它接满。我们手机充电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最后会改用涓流充电方式，而这些都是靠我们的充电保护电路来实现的。实现这个效果的过程当中，它会侵占一部分 CPU 的资源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您的手机就相当于现在在同时完成两件事，一边这充着电，一边您那可能是玩游戏，可能是看视频，可能是这个做什么设计图片， 那些都是同样很消耗 CPU 的。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打架啊，就是您看上去觉得或者屏幕失灵了，或者出现卡顿了，这个没有办法，您只能是要么先充，要么先干活。 一心一意是吧？ 对对，人对物都应该这样。 由此可见呢，就是我们的手机呢，其他的一些配件也是需要原装的，也是需要有安全保证的。 是的。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个提及量也是很大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手机突然你会摸着，哎呀，烫手。 这个情况其实在我个人的体验当中啊，我一直挺喜欢手机有这个特点的，因为冬天的时候可以当手炉使。我真的到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在外头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手机的凉，我就特意的把手机拿出来运行那几个我知道特别占 CPU 资源的程序，只要运行上有那么一两分钟，这就跟手炉似的就开始暖和了。 哎呀，你真拿自个儿当娘娘是吗？还手炉是吧？ 就是因为使不起手炉，所以才拿手机来对付呀。但这个功能啊，这不是人家这正经厂商标配的功能啊，这是我自己琢磨的。但是呢，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啊，这个手机会出现这种过度发热的情况，甚至于有朋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有些程序在后台运行，揣在兜里头，把自己弄成叫做低温烫伤。低热烫伤，它温度不高，50度左右，但是持续紧挨着你的皮肤待了10分钟20分钟，最后发现哟，这一块已经给烫的都已经起泡了，到那种程度。这个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手机的散热出现了问题。现在咱们的手机您看啊，经常我们是看到这个全金属壳，人家为什么设置成这种金属壳？金属导电导热的速度是最快的呀，设置这么大的金属面就是保证它的这个 CPU在运算的过程当中所发的热能够快速的散发出去。可是方明，你看看你自己的手机，你背后给套了个什么 套？ 这么一个塑料的套，塑料这是热的，我们说非常不良的一个导体。 可是我怕它摔呀。 你看，这没有办法了，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你怎么可能呢？你这 CPU 只要运转起来它就要发热，发热就需要通过背后这个金属面往外散，你加这么一个塑料套，那热量出不去，手机的热量就会越积越高，越积越高。 问题是我都套了这么久你才告诉我。 因为你的手机我基本上知道，你也不进行什么那种特别增加 CPU 负担的工作，主要是现在有的年轻朋友啊，玩那些游戏，你尤其那些视频游戏， 嗯， 那都是需要 CPU、GPU， 就是显卡那个芯片呀、啊，都在飞速的处理。但是你可能有一件事情，我就跟你可能是相关的，你老爱看高清视频，是不是？ 嗯， 那视频的确，现在这些网站上，尤其咱们自己收费的那个会员，是可以选什么1080p 蓝光，对吧？这东西它对 CPU 和 GPU 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长时间的看。的确也会让您的这个手机有升温的情况出现。 我都看了这么久你才告诉我，这太不仗义了。 不是，那你烫着没有啊？ 目前还没有。 那就证明你这手机，为什么说你这手机比我这还贵呢？人家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好吧，这是手机发烫的问题啊，大家得留神啊。有的时候不经意当中呢，可能您都没有注意，没准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哦，对了，还有一点你要说的让我想起来了。 嗯， 刚才前一个问题你问的是充电的时候手机屏幕有时候失灵了是吧，速度慢了。充电的时候如果您同时还在进行一些 CPU 负载非常大的这些程序处理的话，也会加剧发热。因为充电的过程电池肯定是要发热的，您在跑一个大程序， CPU 在发热，双重热量叠加在一起，那个温度还是挺够喝一壶的。 好吧，虽然呢它可以当手炉使啊，但是我们不建议拿手机当手炉使啊，咱也不能这样啊，有钱就任性哈、啊、 是。 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就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一个地方，我这电话突然就打不出去了，怎么打都打不出去了。 啊，这个您还真甭着急。 嗯， 为什么？电话能打出去靠的是什么？靠 信号啊。 哎，信号打哪来呀、啊？ 基站呀、啊。 对了，基站是什么？你看我这一个一个的问题也出来 啊。 基站本身，人家那儿现在咱们说这些全智能的这个系统，它那儿也相当于一个小电脑在运行呢。您的手机会出现死机卡顿，那基站就不会出现吗？只不过这些情况出现这个问题、 哦、 人家都有自我修复的这个功能，很快人家就会进行一个重新启动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正常的任务。但是在人家重启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有那么十几秒钟、几十秒钟，甚至一两分钟啊，这个信号出现一些问题。 那是巧了， 弥补的措施呢是这一个地方弱了，它不还有旁边的呢吗？ 旁边的这些其实也能让您蹭上一个一格啊两格啊这些信号，但是有些时候这些信号的确不能够保证我们一个稳定的通话质量或者说上网的这个网速。这种情况下您啊别着急，尤其咱们现在住楼房，在楼里面，您在朝南的这个房子如果觉得信号不好打不出去，您搬到朝北试试，因为很有可能您别看就在这一座楼里，朝南朝北这俩窗户其实您是连到了两个不同的基站上的，换到那边也许就解决了。真有的时候说咱哪儿都打不出去，您这会儿啊找一个有线网，您上网看看，往往这时候有新闻有通告，哪儿哪儿哪儿哪个区域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故障，我们现在正在抢修啊，预计几个小时之后能够修复。这些事儿其实在我们现在啊科技发展到今天它其实免不了，但是信息的传递也是非常快的，您去了解了解，别自己跟自己这手机较劲。 如果没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的话呢，我们就先等等。 嗯， 如果实在是太着急的话呢，只能用过去的老方法。有座机没有啊？ 对，重新插拔一下也有可能。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快要结束了啊。跟您说了很多关于手机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经常学着点，经常呢动手操作着点，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呢特别的慌张， 对， 而且能够自己很快的处理了。当然了，有些问题呢我们是自己处理不了的，那届时呢我们就还是应该送到专业的维修人那里去修理。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关于手机使用当中的一些安全呀、常识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呢，就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这个主题为大家答疑解惑。 好，那么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容易相思容易比，静静湖水间起涟漪，我画不出这样一幅美丽的好风景，那除非你愿意让我靠近。 你射动我心中的风铃，在下星星为你命名，不见你就会伤心。当有情人有意，春风吹不息，是点小苦也不打紧。你快乐我高兴，春思动听，月儿高高美到不行。 笑脸盈盈，桃花无春季，有人在 容易相思容易比，静静湖水间起涟漪，我画不出这样一幅美丽的好风景，那除非你愿意让我靠近。 你却懂我心中的风铃，在下星星为你命名，不见你就会伤心。 粉六盒送一盒再送一把金钥匙，活动举办的适得其反。 怎么说呢？ 据统计啊，这一次的活动呢，投诉量可是不少。 为什么呢？这送羊奶价格低了，还有金钥匙加送，反而还会有投诉。 是啊，你不知道啊，这投诉的挺多的啊，部分听众就投诉电话打不通。这两天时间啊，我们的售后呢都忙疯了。 那在此我们也是做一个解释，电话通路我们已经做到了同时开通20路，但是活动是全国同步做的，大家也知道。99元底价的羊奶直供，买6盒再送1盒，这每盒单价只划算到